为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诞辰99周年，俄罗斯网络杂志雷姆区区、巴西圣保罗新文化出版社和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德国反帝论坛等团体的网站登载白头山女将军金正淑同志的照片，并辟了特辑。